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聊到咖啡在中国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那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哪些口味的咖啡呢？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中国人喜欢喝的咖啡的味道。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已经习惯在咖啡店里面购买他们喜欢喝的咖啡的味道，比如说拿铁、卡布奇诺和其他口味的咖啡，特别是对那些热的新鲜咖啡的需求正在上升。2014年的消费增长了大约 22%， 这种扩张导致了许多咖啡品牌在中国开设更多的门店。The country's fast expanding middle class， 不断增加的啊，不断扩张的哈、啊。那么这个词组 fast expanding 哈、啊、expand 啊，那么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后面跟的是 middle class， 中产阶级 has become used to buying and drinking latte。那么喜欢喝的我们讲过了，就是拿铁哈、啊、latte， cappuccino， and other form of the drink in coffee shops。Demands, especially for hot, fresh coffee, is rising. 人们对这个新鲜的咖啡、啊、用了这个是 fresh coffee， 同时呢是热的咖啡 is rising. With consumption growing by about 22% in 2014, 2014年、啊、消费的增长、啊、大约呢是 22%。This expansion led to many leading coffee shop companies opening more stores in China.非常好的一个市场哈，让很多的国外领先的哈，非常有名的一些咖啡的品牌哈，用的这个英文翻译是 leading 领先的。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比如说 leading scientist， 表示呢在某一个领域哈特别领先的科学家，像这个 leading brand 啊，大牌子哈，这个词哈，大家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哈、啊、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哈、啊、这个词 leading coffee shop companies opening more stores in China， 导致了很多的咖啡品牌在中国开设了更多的门店。究竟有哪些咖啡的大品牌哈、啊、在中国开设了门店？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星巴克、 Costa 和麦当劳是中国的主要的那些咖啡品牌哈、啊、他们呢在中国开设了很多的门店。同时啊，规模较小的品牌占据了大约25%的市场份额。上海啊，现在呢，这个咖啡店的数量呢，已经高达6500多家。The main outlets, O-U-T-L-E-T-S, outlets。同时啊，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大家应该去过的哈、啊，特别哈、啊、熟悉的一个地儿叫奥特莱斯，那么也用这 outlet。那么看看究竟有哪些啊 ？In China are Starbucks, Costa Coffee and McDonald's with smaller company occupying。那么看一下占据哈、啊，我们学过很多的词组表示占据，我们回忆一下，比如说简单的叫 take up。因此我们可以把 occupy 这个词哈换成 taking up 也可以。还有一个呢略微有一些难度的一个词组呢是 accounting for A-C-C-O-U-N-T 后面需要加 ing accounting for， 因此呢我们可以换成很多的这些词表示占据哈。今天我们用的是 occupying 25% of the market。 In Shanghai there are now more than 6,500 coffee shops 啊，6500多家咖啡店。那么对于中国的饮茶的人群来讲，很多老年人仍然呢喜欢喝茶，那么咖啡仍然呢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饮品，他们可能一年到头啊可能喝一次 两次咖啡哈，就已经算很多了。对一些可喝可不喝的人来讲啊，他们一般情况下呢会喝茶，但是呢也不会排斥这个咖啡。但是如果他们喝咖啡的话，拿铁和摩卡等甜甜的加奶的咖啡受他们的欢迎。As coffee is still relatively new departure for China's tea drinking population.哎，今天用的一个词组呢是 new departure， 是一个离开。而对于经常喝茶的人来说呢，喝咖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departure 啊，从原来的一个地方离开了，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哈。因此用的一个非常好玩的词叫 is a new departure， a new departure。departure 这个词啊，我们在机场哈经常会看到哈，它表示说我们坐飞机离开的意思。那么跟它相对的词呢是 arrival， 哎，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住了哈这两个词。好，那么看一下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喝的哈两类咖啡 ，sweet milky form， 又甜加奶的这个咖啡呢 ，such as latte and mocha， 哎，两个词，我们说摩卡的英文的拼写呢是 m o c h a， mocha， latte， mocha are the most popular。那么同时啊，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哈，一些国际的大品牌哈，他们的一些连锁店也调整了产品的口味，增加了混合的一些茶饮料，比如说星巴克的特色包括呢抹茶星冰乐和抹茶口味的蛋糕啊。To cater to Chinese taste， 哎 ，cater to c a t e r cater to， 我们讲过啊，表示呢满足哈、啊、某一个人的需求哈、啊，能够呢服务某人哈、啊，用的 cater。同时啊，我们知道这个 cater 哈、啊，它不是一个及物动词，后面如果跟名词的话呢，要跟介词 to。Cater to Chinese taste， 表示呢满足中国人的胃口的需要哈。Cater to international coffee chains have adapted their menus。那么一些国际大牌子哈，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星巴克 ，international coffee chains have adapted。哎，这个词我们原来也讲过 ，adapt 表示呢调整某一个东西哈，调整，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policy 哈，我们的政策哈，我们的一些做事情的方式方法 adapt。同时啊，也可以指一个人 adapt themselves to something 啊，表示呢调整某一个人能够适应哈当地的习俗 ，adapt somebody。To something， 而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些大的哈国际的品牌，他们 adapt their menu， 调整了他们的菜单 menu to include more blended and tea-based drink， 跟茶相关的一些混合饮料 blended 混搭的。混合的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blended 哈 blended， 以及呢 tea based drink， 以茶哈为基础的哈，以茶为原料的哈，叫 tea base， 后面加一个 base 哈，以什么什么东西为基础的哈 tea based drink。 The special on offer at Starbucks， 星巴克我们会经常看到的是看看抹茶星冰乐哈，英文如何来翻译哈 ？A green tea， 抹茶哈，英文的翻译呢是 green tea 绿茶，但翻译成中文呢是抹茶。然后又出现一个 Java， 再加一个 chip， 可以表示说这个薯片哈、薯条哈，或者是芯片等等这个词。但是同学们记下来这个 chip， 然后还没有完，再加一个词叫 frappuccino 啊 ，frappuccino。我们刚才讲到的是 cappuccino 哈、啊，是一种咖啡的口味，而这个抹茶星冰乐呢，后面跟的是 frappuccino，f r a p p u c c i n o。因此呢，抹茶星冰乐合到一起呢，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英文的单词哈、啊。我们一起再说一遍 ：a green tea Java chip frappuccino，a green tea Java chip。Frappuccino 啊，以及呢抹茶口味的蛋糕，抹茶刚才我们讲了叫 green tea， 然后呢 flavored cake， green tea flavored cake。 那么除了一些大的品牌的咖啡店啊，在北京和上海的等大城市啊， 喝咖啡多年啊，一直受大家的欢迎。同时啊，出现了一些小的哈独立品牌的咖啡店，非常的有特色。In large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Beijing, where drinking coffee has been popular for a number of years, 独立品牌叫 independent businesses are also appearing. 那么一些小的咖啡馆哈，特别有特色的咖啡馆，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independent businesses are also appearing， 也出现了。比如说哈，在上海静安区有一家咖啡店哈，它的老板呢叫 Dave， 他说。他不会迎合顾客的爱好，他认为他要忠实于咖啡原来的文化。 But Dave, who owned a coffee shop in Shanghai Jing'an District, said he will not cater to、哎、不像那些大的品牌会迎合大多数的消费者的这个口味哈，做一些适当的让步，但对他来讲、啊、他不会。 He will not cater to individual customers' preferences，哎、又出现了 cater to、啊、满足于 individual、啊、个性的一个消费者、啊、customers 后面跟的是这个名词 preferences， 我们学过 prefer、啊、prefer 表示喜欢、啊、某一个东西作为动词，但是如果把这个词后面加上 ence preference 表示一个人的喜好、啊、preference， 同时这个词也可以用在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你有几个志愿、哎、我们有比如说三个志愿、啊、我们可以说呢 I have three preferences。 他说他这家店的目的呢是什么呢？ We are staying true to coffee， 我们要忠实于咖啡。像 Dave 这样的独立咖啡店的繁荣或出现呢，凸显了对高端咖啡的需求。随着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变，消费者也同时正在寻求更多样的咖啡的这个饮品。 The boom in independent coffee shop such as Dave's 后面 underscore、啊、有一个略微有难度的词叫 underscore， score S-C-O-R-E 是分数哈、啊，同时前面加上一个 underscore， 它不是说在分数下面，而是指呢表示对什么东西的一个凸显强调，哎，是强调的意思，表示呢 emphasize underscore the demand for more high-end coffee。像刚才我们讲到 Dave 这种咖啡店呢，证明了啊人们呢对高端咖啡的一个需求。前面用的这个名词的 boom B-O-O-M 表示说繁荣哈，一个繁荣的发展。 Underscore the demand for more high-end coffee、啊、高端咖啡叫 high-end， and 表示一端 high-end、啊、高端的一个咖啡。 With China's move towards a consumer-driven economy， 随着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啊、看一下消费驱动、啊、叫做 consumer driven 或消费者、啊、而为方向的叫 consumer driven economy。 Customers are searching for a greater diversity of beverages、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多样化的叫 diversity、啊、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了 D-I-V-E-R-S-I-T-Y diversity 表示多样性，我们可以指呢生物的多样性叫Biodiversity， 在一个学校里面由不同的学生构成的一个校园哈，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哈，不同的习俗，那么形成了一个叫 cultural diversity 啊 ，cultural diversity 文化的多样性。后面跟的是这个 beverage B-E-V-E-R-A-G-E 哈，饮品。那么这个词啊，往往会出现在菜单里面哈，比如说我们去饭店，然后呢点完了我们说这个菜呀、啊、还有主食之后，会问你有哪些酒水哈、啊、那么这个酒水的话呢，英文会用这个词 beverage， 它包括了像含酒精的饮料，同时呢也包括一些果汁啊，一些软饮等等哈、啊、用这个词 beverage。好，所以呢同学们如果喜欢喝咖啡的话呢，既呢可以去那些大的哈品牌连锁店去喝一些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喝的叫 Milky Sweet Coffee， 当然呢有一些很个性化的咖啡店仍然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哈，同学们如果想去的话呢也可以去试一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country's fast-expanding middle class become used to buying and drinking latte, cappuccino, and other form of the drink in coffee shops. Demand, especially for hot, fresh coffee, is rising, with consumption growing by about 22% in 2014. This expansion led to many leading coffee shop companies opening more stores in China. The main outlets in China are Starbucks, Costa Coffee, and McDonald's.With smaller company occupying 25% of the market. In Shanghai, there are now more than 6,500 coffee shops. As coffee is still relatively new departure for China's tea drinking population, sweet milky form the drinks such as latte and mocha are the most popular. To cater to Chinese taste, international coffee chains have adapted their menu to include more blended and tea-based drinkThe specials on offer at Starbucks include a green tea Java chip frappuccino along with green tea flavor cake. In large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Beijing, where drinking coffee has been popular for a number of years, independent businesses are also appearing. But Dave, who owns a coffee shop in Shanghai Jing'an District, said it will not cater to individual customers' preferences. We are staying true to coffee, he said.The boom in independent coffee shops such as Dave underscore the demand for more high-end coffee. With China move towards consumer-driven economy, customers are searching for a greater diversity of beverages.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阿南西的故事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nansi. Who is Anansi?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So the title of this story is Anansi and the Seven Yam Hills.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阿南西和七座山药山。One day, Anansi the spider planted some yams. First, he dug some holes in his garden. 有一天呢，小蜘蛛阿南西呢，要准备种一些山药。首先，他在自己的花园里面挖出了一些洞。Then he dropped in some yam pieces and covered them with big hills of dirt. 然后呢，他往这些洞里面啊，投入了一些山药片，并且啊，用山上的土把它们盖了起来。My, don't those yam hills look fine? He said. 然后他说，哦，我的天哪，你快看呢，这些种山药的小山包是不是很好看呢？ I think I'll count them.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我想啊，我要数一数他们。然后他就开始查数字了。一、二、三、四、五、六 ，seven. When Anansi said the word seven, a strange thing happened. He shot into the air, flipped over twice, and came down kerthump on the ground. 然后啊，他查七。紧接着当他查到数字七的时候啊，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被射向了空中，然后在空中啊翻了两个滚儿，紧接着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啪。said Anansi, brushing himself off. I must have said a magic word. Maybe I could use it to trick my friends. 这个时候呢，阿南西把自己身上的尘土啊拍了拍。然后他自言自语道说，我也许啊说了哪些特别有魔力的单词，所以啊我可以用它来戏耍一下我的朋友们了。Soon, Pig came down the road and saw Anansi sitting in his garden. 很快呢，他的朋友啊小猪走下了乡间小路，看到了阿南西坐在了他的花园里。Anansi began to moan and groan. What's the matter, Anansi?Pig asked. Woe is me, cried Anansi. I planted all these yam hills. Now I can't count them. 阿南希见到小猪猪走到他身边，就开始不停地呻吟着。小猪就问呢，你怎么了，阿南希？哦，我的命好苦啊，阿南希边哭边说道，我种了这一些山药山，但是啊，我却不会把它们数出来，我查不清楚了。You silly spider, said Pig, I can count you yam hills. There are 1, 2, 3, 4, 5, 6. 哼，小猪就说，哎，你这只小傻蜘蛛，我可以帮你数一下你的山药山呢，你看是1, 2, 3, 4, 5, 6. Seven. When Pig said the word seven, a strange thing happened. He shot into the air, flicked over twice, and came down kerthump on the ground. 七。 哦，当这只小猪说到了数字七的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它被射向了空中，在空中翻滚了两圈，并且啊，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Anansi laughed until his eyes ached. Soon, Monkey came down the road and saw Anansi sitting in his garden. 那阿南西呀，哈哈大笑，直到啊，他的两腮都笑疼了。 很快有一只小猴子走下了乡间小路，他看到了阿南西正坐在自己的花园里。 Anansi began to moan and groan. What's the matter, Anansi? Monkey asked. Woe is me, cried Anansi. I've planted all these yam hills. Now I can't count them. 阿南西开始不停地呻吟着。小猴子就问呢，你怎么了，阿南西？ 哦，我的命好苦啊， 阿南西一边哭一边说道，我种了这些山药山，但是啊，我却数不清楚它们有几个。 You silly spider, said Monkey, I can count your yam hills. There are 1, 2, 3, 4, 5, 6. 小猴子就说呀，你这只傻瓜小蜘蛛，我能帮你数一下你有几座山药山。好了，现在是这样数吧，1, 2, 3, 4, 5, 6, 7. When Monkey said the word seven, a strange thing happened. He shot into the air, flipped over twice, and came down kerthump on the ground. Anansi laughed until his eyes ached. 那这个时候啊，小猴子数到了七。当小猴子数到数字七的时候呢，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它被射向了空中，在空中翻了两圈，并且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阿南西呀，又在哈哈大笑，直到他的两腮都笑疼了。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